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改历为新帝国一年6月20日。莱因哈特·罗格兰登基新帝位，成为皇帝莱因哈特一世。 皇帝万岁！莱因哈特，新银河帝国万岁！皇帝万岁！莱因哈特，新银河帝国万岁！ 马林伯爵。 陛下， 今天辛苦你了，第一天上任国务大臣，感觉怎么样？ 不好意思，因为什么事都是第一次，请别见怪。陛下，您觉得怎么样？不论是仪式还是飨宴，我都尽量以简单隆重为原则，策划出来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很好，像旧帝国那种盛大的祝宴，除了浪费国家的预算之外，没有任何的好处。既然成立国家，那么仪式典礼方面的确也是不能省，但是没有必要办到过于华丽。就这个意义而言，今天的驻点将成为今后的范例，以后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偏劳你，请你多多费心。 是。 爸爸，你累了吧？ 啊，西达，不，我一点都不觉得累，今天晚上可能不用睡了，照这样下去的话。好久啊，这是410年份的吧？ 是吗？我就不知道了。哎，爸爸，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你从以前就对这种事没兴趣。 以前，我要是从小时候就对葡萄酒有兴趣，那不是很伤脑筋吗？ 不只是葡萄酒而已，其他的贵族千金小姐们有兴趣的事物，一概都没有兴趣。比方说宝石、礼服、赛马或是花朵。 什么马？我对花知道的很多，还有马也是。 你的了解是哪一座山开了什么花，自己亲自去那儿走过所得到的知识吧。再说马好了，你又不是享受赛马的乐趣，是喜欢骑马。 又不是要对所有的事物都拥有专门知识才行啊，对不对？宝石还有葡萄酒这方面都有很多专家，重要的是要有眼光分辨出值得信赖的专家。 你说的对啊，但是你从小时候就一直是这样子，也不太跟其他的贵族千金小姐们来往，老实说我真的很担心呢。不过呢，或许因为这样你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想想这也是蛮不简单的。对了，有没有什么你欣赏的人物啊？ 你就不要笑我了，选择阁僚这种事是要陛下自己选的，不过我也推荐了几个人上去。 对了，关于海恩里，他说他一身的病没有办法来参加典礼，他希望如果可能的话，陛下能够移驾到他的宅地去，怎么样？这件事你能不能帮忙去请求一下陛下？ 好吧，我去拜托看看，说不定陛下他不会答应。不过既然海英里都这么说了， 好了，还有一些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待会儿见。 帝国在举行帝位登基仪式大典的6月20日。在自由行星同盟的一角，有个小小的仪式也正在举行。 搞什么？你还没准备好啊？ 中将，你也帮忙说说他嘛。他说啊，他最讨厌穿这种硬邦邦的礼服了。 都这种时候了，你还闹别扭啊？我真是受不了你。 可是这么形式化的装扮，我…… 这要怪你自己呀。如果你在退役之前结婚的话，穿上军服就行了，谁叫你要拖拖拉拉的？你就甘愿一点，快点穿上吧。你要是再让新娘等下去，会变成一辈子的把柄。 哎，要是在当兵的时候结婚，还得请那些政府的大官来参加，到时候又要听又臭又长的演讲了，不是吗？我特地等到现在找几个亲友，简单一点就好。 也对啊，在帝国军的眼前太过招摇铺张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也有人在监视着。不过你不能穿得太不像话。 是是，就只会在乎体不体面，这样总行了吧？ 这么看来啊，我觉得你还是穿军服比较合适一点哦。现在也没办法了，你看看 至少把头发梳一梳，上衣的扣子扣起来。你这个人真是麻烦了。 哇，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听说你们也差不多要出发了，是不是？ 是啊，科尼夫船长他已经在宇宙港待机等我们了。对了，船长要我为那艘新的船向你说声谢谢，那是一艘很棒的船哦。 那是以军部的输送舰做成的，这次跟帝国签的条约上，我把它藏在废弃处分的船的名单里面。在文件上是已经遭废弃处分掉的东西，实际上是全新的。波里斯·科尼夫应该没话说。对了，船的名字决定了没有？ 科尼夫船长好像还是很希望把它命名为贝留斯卡号。 这可不行，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嗯，是啊，所以杨指挥官就把它命名为青不孝号。 什么？青不孝号？不孝子啊，果然是和离家出走的儿子做的，很像他的格调。 不是要离家出走了，只是稍微出去旅游而已，马上就回来了。 哦，你要真的平安无事回来哦，我的女儿在等着你呢。 不过说真的，好不容易可以从军队这个牢狱逃脱出来，竟然又自愿被关进结婚这个牢狱里，你这个人呢，还真是个怪胎。 有些单身汉十年领悟不到的事情，一个礼拜的婚姻生活就可以领悟到了。我们就来期待一位哲学家的诞生吧。 不过就我的看法，我认为杨学长这辈子最大的战果就是这个新娘，这才符合你奇迹的美誉嘛。照理说，像学长这种人根本不可能有人愿意下嫁给你啊。 指挥官，你居然能率领这样一批人打胜仗回来，这些人简直是叛徒嘛。 我的人格就是这样被陶冶的。 是是是， 你还真敢说呢。 新郎，你怎么可以放着新娘不管呢？快过来接吻道歉啊。 接吻接吻 接吻接吻接吻， 过来接吻啊， 来吧。 接吻 接吻 接吻 接吻 接吻。 祝你们幸福。不知道指挥官们现在怎么样了？ 中尉，你在这里啊，请立刻到舰桥上去，帝国军的临检。 啊！ 立刻停船，否则发动攻击！立刻停船！立刻停船，否则发动攻击！立刻停船！ 哎，尤里安，怎么办呢？要不要溜啊？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临检，不是吗？如果我们反应过度的话，说不定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呢。 反正啊，资料上没有什么不完备的地方，没有关系。 哼，真的吗？我问你啊，上次被帝国军的驱逐舰逮到的时候，还被当作刑事犯指名审问，不是吗？各位辛苦了。 船长呢？ 我就是。 船上有没有妙龄的女孩啊？ 很可惜，没有哎。 哦，你们没有私带武器、麻药和当作商品来贩卖的人口吧？ 当然没有啊，我们都是非常善良的商人，永远都是依法行事。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尽管搜查，没有关系的。 嗯，好，谢谢你的合作。 这算什么嘛？ 他们只是想在占领的敌国境内啊，行使临检的权利，就是这么回事而已。 还问我有没有妙龄的女孩呢？要是有的话怎么办呢？大色狼！ 我听说驻留军史坦梅兹司令官是军令严明的人，他们应该不会乱搞才对吧？ 谁知道啊？上层的可能还好，可是不见得能够贯彻到下层的士兵。真是的，搞什么嘛！ 新设的工部省包括运输、通讯、 建设、生产，还有社会资本的整备。总括以上各项，这是为了壮大新帝国的国力所创设的部门。吉尔瓦贝尔西，我问你，要处长这个部门需要具备哪些资质？ 首先要有宏观全体的政治性构想力，在实行面上要具有行政处理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大概就这三项吧。 嗯，那么你本身具有哪几项呢？ 我认为我至少应该具备其中两项吧。 很好，那么工部省就交给你了。 啊， 我是说要让你出任工部省的大臣。 要我出任？ 不满吗？ 啊，不，我怎么会不满？我只是觉得很意外，突然变成工部大臣了。是，我一定尽力不辱使命。 另外，我顺便还有给你一个非正式的职位，这项计划我日后迟早都会正式公布的。我命你为帝国首都建设长官，实现迁都废沙的计划。 迁都？这样吗？ 这是莱茵哈特皇帝第一次表示意思要把帝都从奥丁迁到废沙，这是想到将来完全合并自由信心同盟之后，新帝国的版图将以废沙成为他中心地的先见之明的看法，也显示了迟早会把同盟完全消灭的意思。钦普校号朝着波里斯星域里被放弃的补给基地塔扬汉前进，在这里跟梅尔卡兹所率领的秘密隐藏部队会面。波波伦中校 啊，小伙子，你的女朋友现在大概有一打了吧？ 哼，以后可能会有好几打，不过现在女朋友的位子是从缺， 真是没用哎。啊，对了，我们的元帅大人跟菲利加公主举行洞房花烛典礼了吗？ 是啊，稍微庆祝了一下。 我们元帅大人啊，曾经创造出无数的奇迹，最大的奇迹就是啊，用爱神的箭射中了菲利加公主的心。不过也是这个喜欢怪胎的公主自己上前让他射的，对吧？ 伊谢伦上其他的大色男到底在做什么呢？ 你说呢？哎，马逊，你怎么样？ 人是没有办法对抗命运的。 这是什么话？想不到你也要陪尤里安去地球啊！你这个人真够朋友。 人是没有办法对抗命运的。 逆子中尉，真的很高兴见到你。杨元帅他还好吗？ 现在我们拥有60艘的舰艇，60艘这个数字就集团而言勉强还算是个队伍，但是在战力上几乎没什么意义。这是杨指挥官在那种情况之下瞒过帝国军为我们筹到的最大的数目，真的很感谢他。不过数量就是力量，就现状来说，只勉强拥有跟100艘为单位的巡航舰作战的能力。杨指挥官会派你到这个地方来，应该是有什么指示要跟我们说吧？ 关于这一点，杨指挥官有几句话要我转达，那么我就口述转达。根据巴拉特合约第5条的规定，同盟军所保有的战舰还有宇宙航空母舰都要全数销毁才行。在销毁的一环中，7月16号在雷萨维库星系的空间有1820艘的舰艇即将遭到爆破销毁，所以期待梅尔卡兹独立舰队能够善加处理。就是这样，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这样啊，善加处理，我明白了。那么米兹中尉，杨指挥官对于今后事态的变化，他抱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杨指挥官他并没有把内心真正的看法全部都告诉我，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当个隐者终其一生，不过他可能真的想这样终其一生。杨指挥官好像认为现在是等待的时机，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要在原野放火，就没有必要特意选择雨季的时候，反正干季迟早会来的，他这么说。 嗯，尤里安，帝国派遣过来的驻守的事务官好像是雷内肯普，是不是？ 是的。中校，您了解他的为人吗？ 梅尔卡兹将军比我更了解他的为人。将军怎么样？ 很优秀，对，可以说是个优秀的军人，对上很忠实，对部下也很公平。不过那个人的视野除了军队以外看不见其他的风景。 海尼塞的驻留部队有四个装甲掷弹兵连队，12个轻装陆战兵连队已经很够了。 指挥官，恕我直言，这样的兵力可能太单薄了。 同盟那些家伙想加害我的话，尽管试试看好了。虽然我不是不死之身，不过我的死对同盟而言也是代表灭亡的意思。 尤里安，杨指挥官有没有说大概要等多久的时间呢？ 有，大概等个5-6年。 5-6年呢？也许吧，至少也要5-6年的时间。5-6年以后，罗格兰王朝也会出现什么问题也说不定。 如果这段期间什么异变都没有发生呢？ 与其说这是预测，不如说是愿望。我希望什么事都不要发生，至今已经发生太多事情了。而且就我们而言，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如果骤然对新帝国掀起反叛的旗帜，那么一天的轻举妄动恐怕会造成2天的退步。所以现在一动不如一静啊！现在我希望没有发生任何事，不，绝对不能让它发生。 这个道理我懂啊。反和平活动禁止法，禁止一切阻碍跟帝国友好的活动，这个也就算了。不过把同盟宪章里所保障的言论结社的自由给停止掉的话，这不就否定了所谓的民主政治了？ 这种事情我知道，但是这是一种紧急避难的处置。现在的同盟就像脖子被绳索吊起来，只能靠脚尖站着而已。这句话不是你说的吗？我们脚尖的那一块踏板，帝国只有逮到机会随时可以把它拿掉的。为了不让帝国把我们同盟完全并合，我们绝对不能给帝国任何借口，这是个大前提。 就算是这样，可是很多国民站在不能侵犯自由民主的原理上去想事情，军队内部也是，他们能够接受吗？这样反而会引起他们对帝国的反感，把他们赶到引发暴动的方向去而已，不是吗？我担心的是这个。总之你好好想想。 哦，是我。对杨退役元帅的监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你怎么了？ 那辆车子 啊，那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在湖边钓鱼的时候出现过，昨天晚上也停在山庄的外面，我们好像被监视了。 是帝国军吗？ 车子是同盟军情报部的车子。 哦，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们使用的车牌号码是情报部在使用的伪造号码。 哦，这样吧，你的记忆力真是好得惊人呢，这个我很高兴。不过这种事情实在是无法让人欢迎。 是啊。 请进。 啊，你干嘛收拾行李啊？ 我也要到地球去啊。 中校， 别担心，我已经征得梅尔卡兹将军的许可了。 那可是，哎，地球上有没有女人呢？ 我想应该有吧。 啊，我说的不是生物学上的女人，是成熟的、懂了男人的价值的那种非常好的女人，可以跟我匹配的，你懂了吧？ 啊，你指的是这个？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哎，算了。老实说，我现在的心情啊，只要有生物学上的女人就心满意足了。这里呢，就是太缺少女人气息。当初我要加入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部分，真是大错特错。 辛苦了，我能体谅你的苦衷。 哦，你变得很不可爱哦，说起话来啊，让人觉得越来越讨厌。你刚到伊谢伦来的时候啊，可爱的像一个陶瓷娃娃一样。 不过说真的，你要是离开的话，那么留下来的飞行员们该怎么办呢？ 交给科特威尔上尉就是了，现在差不多啊，也是他独立担任指挥官的好时候。如果老是依赖我的话，是不会成长的。 如果地球上没有美女的话，你可不要恨我。 那你一起祈祷吧，希望那里有成群对男人感到饥渴的女人。啊，对了，你跟我来一下，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克罗歇尔中士。这个家伙就算无法成为波布兰第二，至少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尤涅夫。哎，把安全帽拿下来打个招呼，他是我常给你提的米兹中尉。 是卡特罗杰·克罗希尔中士，米兹中尉的事情，我常常听波布兰中校跟我提起。 啊，请多指教。 我还有些事情要跟准备兵谈一谈，可不可以让我先行告退呢？ 嗯。怎么样，大美女吧？我跟你说啊，我没有对她动手哦。15岁的女孩在我的守备范围之外。 我又没问你这种事情。 女人跟酒啊，都需要酝酿期间才能够达到香醇完美。我看卡琳还需要个2年吧。 卡琳 就是卡特罗杰的昵称。怎么样，你们都是意气风发的年龄，应该谈得来才对吧？ 可是对方好像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呢。再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做这种事啊。 啊，那就让他当你是一回事啊，时间也是找出来的。你要知道，你男的长了一副帅哥的样子，怎么可以白白浪费资源呢？你想像杨指挥官那样，只要呆呆坐在那儿，就有美女自动送上门来啊？如果你真的这么期待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 啊，我会谨记在心的。不过从他的名字看来，他好像是从帝国来的亡命者吧？ 我想应该是吧，他几乎完全不提他家族的事情，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问呢。这是第一课，不长进的弟子。 以前好像在那里见过他。 什么嘛，看起来这么软弱。 在7月之前一定要实现拟好夺取战舰的计划。 是，属下明白。 我的任务在于维持保存这里的战力，以备日后能够派上用场。日后的太阳升起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一个更年轻不带着过去阴影的人物升起的。 您是指杨威利指挥官？ 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6月，历史再度朝向激动的时代静静地出动了。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映す近い光、揺らぎきらめ。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街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行星是人类的发祥地，曾经君临人类社会掌握了银河。为了找回这份光荣，寻求势力的根源，尤里安来到这个特殊的行星，这个行星叫做地球。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 前往地球。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